好啦，咁啊，新年补翻系韩国有机。 系啊。 有咩见闻咧？今次？ 咁啊，今次就叫做玩咗九日啦，咁啊都叫做。 哇！即唔系一个星期喎、 啊， 就定。 系啊。 哦 ，OK，OK，OK， 咁有咩特別嘢睇㗎？ 啊，咁啊， 其實去係咪有咪去咗嗰個上次人狼啊？係咪啊？誒，係咪？ 冇錯，冇錯。 嗰、那個塔啊， 係 係啦，即係嗰度打到爆玻璃飛開嗰塔，其實點嘅咧？ 咁嗰度其實佢都係一個幾出名嘅觀光點嚟嘅，咁就叫首爾 N 塔，係啦。 哦，首爾咩話？咩塔啊 ？N 啊 ，N 塔。 N 啊， 系啦， 即系个英文字母咁嘅啫。 冇错，咁嗰个塔咧、其实就佢本身嗰个位咧就好近我住嗰度嘅。 哦， 即 系 当然都要上山要成嘅吓，唔系普通地方嘅吓。 即唔系平地啊，嗰度都几高嘅。 即系你当啊，佢好似。 咁但係有足夠嘅交通工具去㗎嘛？唔係上富士山咁大聲㗎。 哦，唔使啊，唔使啊，即係你當咧，你當其實嗰度咧就係呢個東涌嗰個大佛咁樣。 哦，咁啫。OK。 咁咧 有車去嘅。 你行路，即係我嗰度咧，直情行路都可以去到嗰個搭纜車嗰位㗎。 哦，就搭纜車上 咁樣。佢有兩程嘅，佢一程咧就係搭一個斜嘅電梯，咁嗰個咧就唔使錢嘅，你就算你冇買飛冇成都可以搭一搭上去。 哦，即係好似海洋公園咁啊，有個電有個扶手電梯嘅。 唔係扶手電梯，佢嗰個係。 哦，唔係扶手電梯。 係一個斜嘅點講啊？因為我哋平時搭啲電梯係直上直落噶嘛，佢嗰個搭斜嘅。係啦。 咁奇怪？ 係。系， 哦，即系好似高达嗰啲咁， 系啦，系 行星嗰啲， 行路鬼嘅， 咁样 ，OK， 明白。 咁你上到去咧之后，再要俾一程缆车费。 啊，唔系啊，系 EVA 啊，阿基拉嗰啲啊， 系差唔多嗰啲啊，系 EVA 嗰啲啊，系啊，定真字啊，阿美丽小姐落去 嗰架， 系啦， 系，其实嗰架都算系缆车嚟嘅，严格嚟讲。不過佢做到好似一架 lift 咁，係嘛？就上一半，跟住點啊？再搭呢、這個就係 啦。之後就要俾錢搭纜車啦，真係搭纜車。 真係纜車，係就上到去啦。 係啦，但係上到再塔度，再要俾錢上嘅喎。 咁當然嘅。咁上到去係咪真係套戲影出嚟咁㗎？ 其實唔係嘅。 我唔係㗎，哦，唔係嘅。 即係。咁當然個塔就梗係都係嗰啲樣㗎啦嚇上面。 嗯。 咁但係個佢入面個設個設置就唔係唔同嘅。 個格局唔同嘅，哦，即係好明顯嗰個其實係變咗一個搭景嘅啫，裏邊就。 冇錯。 哦，入邊唔係咁嘅 ，OK 好。 係，同埋佢有幾層嘅。 哦， 幾 層 都有幾層嘅 嚇。 咁就有。 其實你咁講，會唔會有啲似我哋個香爐峰咧？即係呢個港島嘅山頂。點樣似嗰樣嘢多啲咧？ 即係老餐廳啊！ 係咯，搭架纜係啦，係啦，搭架纜車咁 有 個觀光， 都有啲似， 有啲似啦，觀光地方咁樣係咯。好啦，咁除咗呢個有咩睇咧？呢個就變咗電影景點啦，變咗係。 係啦，咁另外咧就去咗呢個南怡島啊。 啊咩嚟？ 其實佢都係一個觀光勝地嚟嘅，咁就主要都係睇。啲花草樹木啊，咁佢又係其實佢都係拍過戲嘅，係啦，咁就係呢個《冬日戀曲》啊，我冇記錯的話真係。 係聽過，不過我冇睇過。 係啊，我都冇睇過，係。 聽過嘅，聽過呢個名嘅。 咁嗰度就佢嗰度其實幾奇怪嘅，佢就。咁你本身其實唔係咁易去到嘅，都要搭車去，即係遠嘅都 係， 咁我哋就參加咗啲 local tour 嗰啲啦，咁就應該，但係嗰個應該係台灣公司嚟嘅。 係。哦，咁唔出奇，係咯，唔出奇。 咁佢就搞好多啲 local tour， 咁我跟佢去啦。咁都搭咗成兩三個鐘去嘅。 咁耐嘅 ，OK。 咁嗰度就 咁有咩睇咧？ 係啦，有咩睇 咧？都係啲自然景觀。 因為佢就其實係真係一個島咁同即係 島， 係啦係啦。咁你話係咪同個陸地隔好遠？其實就唔係嘅，即係仲近過呢個香港過呢個九龍嘅。 哦， 係啦。咁咪搭過去嗰啲係咩嚟嘅？ 佢有部船嘅。 係 啦，即係都未至於好大啦，咁但係都騎，即係通常啲人都係騎曬喺度，咁都百零人咁啦。 明白 ，OK。 觀光船 咁即係去到都係睇一啲自然嘢咁樣啦，好靚嘅咁啦。 係啦，咁同埋佢嗰度，佢嗰度仲有點講咧？因為佢嗰度其實幾奇怪嘅，佢有一個嗰啲叫做點講？我唔知道算唔算佢係一個獨立國家咁喎？佢講到好似係，即係佢有本 passport 嘅喎。 嚇？ 係啊。咁當然你入去就唔使話嚇要用 passport， 咁但係佢就有樣咁嘅嘢出咗喺度，咁就話你可以申請有個咁嘅證咁咯。 即係移民去嗰個島啊？ 唔知啊。咁同埋嗰度都有個聯合國嘅國際兒童基金嘅會咁樣，咁有個位喺嗰度。 咁奇怪。係 啊。咁都幾得意嚇，咁同埋去到都係咁啊，都係食下嘢、影下相咁嘅啫嚇。 系， 咁但系个 咁啊，咪又去咗一个好似啲古装定乜鬼？你话有个咩好似铜壶直漏咁嘅嘢展览，嗰系咩地方咧？ 有咩话？ 嗰个铜壶直漏咁样嘅嘢，有个钟咁样，其实用水去即系计时嘅，好大座嘅，咁嗰系咩地方咧？ 系，咁嗰度其实就系喺呢个景福宫附近嘅，即系其实应该话系都系喺景福宫个范围入面嘅。咁但係佢嗰度咧就唔使俾錢入去參觀， 即係皇宮嚟嘅，即係意思就係嚇。係 啦。 嗯，裏邊就有個咁嘅，好似一個即係廟師人咁嘅地方咁啊。 其實嗰度附近咧有好幾間嘅廟師人嘅，咁但係咧其實都唔使錢嘅大部分。 哦，免費嘅添，一去就睇得㗎啦。 咁我就非常之建議大家，如果去嘅話咧，其實就唔好入景福宮，因為其實景福宮入面就冇乜嘢睇嘅。 反而嗰啲廟師又唔就好過癮啦。 係啦，咁當然。 咁有咩過癮嘢？ 如果你中意著韓服入去玩下嘅話，咁啊冇所謂嘅，同埋聽講好似著韓服入去嗰啲個景福宮就免費嘅。 咩入到咩啊？ 著韓服入去就免費嘅，好似係。即係你 cosplay 入去就可以唔使錢咁啦嚇。 係。 係啊，咁佢附近就好多呢啲韓服鋪頭啊，咁如果中意嘅話，可以去咁樣玩下啦嚇。咁至於啲廟 師，租喎你啲，即係租啲韓服。係 啦係啦係啦。 哦，即係好似去日本就租啲和服咁樣。 一樣。 明白。係。好。咁啊，實質有咩展覽咧？嗱，你就喺再介紹下嗰個好似銅壺滴漏咁嗰個東西啦。 係，咁嗰個咧其實就係一個鐘嚟嘅， 鐘啊，就應該係計時器咧，就好大座啊。咁我見嗰啲解剖圖就其實佢都係用水嘅。 係，冇錯，冇錯，冇錯。 嗯。 咁當然佢入面就有好多啲機械嗰啲裝置啦。咁但係佢主要計時嗰樣嘢都係用水嘅啫。咁其他嗰啲就係令到佢可以發聲。 咁嗰嘢要講下啦，好大座啊！你以為係個鐘意思，即係台面鬧鐘噶嘛？最多咪有個嘢擺下擺下嗰啲，唔係啊，係成座嘢嚟噶。 係啊。差唔多你當一部船咁啦，但係即係撐艇嗰啲。 有幾多層樓高啊？嗰座嘢？ 如果計到最高嘅話，應該都我諗三至四層。 係啊，大到咁啊，係 啊。 咁係咪有啲嘢會喐㗎？有啲公仔會走出嚟㗎嘛？即係可能一搭正定唔知咩咁啊嘛？ 佢就會有三個公仔喺度可以敲響啲樂器咁樣，咁就做一個布時咁樣咯。係啦，咁就佢都全自動化嘅，可以話係。 即係佢而家仲運作緊㗎？ 嗱，我唔知佢依家係咪仲係用緊嗰個原理運作啦，因為睇唔到入面㗎嘛。咁但係佢係， 咁但係佢真係有響嘅。 如果夠鐘四點五點咁樣，咁佢真係會響嘅。 搭釘，佢仲有敲可以敲響啲嘢嘅。OK， 明白。 咁同埋佢有個 PowerPoint 之類有段片啦，唔係 PowerPoint 嘅，有段片就會好大幅咁樣咁會解構佢入面嗰啲嘢係點運作嘅。 咁但係呢座嘢有咩即係咩歷史嘅？ 有咩歷史啊？咁呢個就唔係好知喎，不過應該都係本身都係啲皇宮嘢嚟㗎啦， 因為佢 星西奇蛋帝道進貢嘅咯，即係唔係佢哋自己整嘅咯？ 咁樣又唔清楚喎，但係佢呢度寫就話， 正常因為嗰啲韓文就唔識睇啦，係咧。 係啦，係佢一四幾幾年嘅啦，呢嚿嘢。 嗯好，即係屬於一啲古代嘅嚇嗰啲機械啦，係咯。 係啦。 咁有興趣睇下實物嘅，咁我睇下呢個啦。好，仲有咩睇到咧？有啲好似《西遊記》咁嘅人物咁嘅圍公仔咁喎， 係啦，咁呢個都係我冇記錯的話，都係同一間妙思人入面嘅。咁就咁佢分咗三層啦。咁其中有一層就見到有個咧嚇、啊，我初初都唔知佢乜嘢嚟，有個咁嘅圖公仔。但係睇睇啲字咧，佢寫住咧一隻就三藏法師，就似翻係人樣啲啦嚇。 即係你意思佢用漢字寫嘅當時？ 係，冇錯。 嗱，即係其實咧，而家用曬韓文咧，係比較近代嘅啫。以前咧，其實同日本一樣咧，其實佢哋都係用中文寫嘅啲嘢。 係，冇錯。 喺古代嘅時候，係啊，係啊。 所以 全中文喎，全中文喎。 係啊。 唔係好似你睇日本雜誌咁漢字加喎。 反而 唔係喎，你睇 反而依家就全韓文啦嚇。 而家全韓文啦，你而家睇日本就有漢字夾雜啊。你睇你睇翻啲古代嗰啲日本嗰啲文獻，係寫全中文嘅。 冇錯。韓國嗰啲都係，因為佢哋就冇所謂自己嘅文字，所以嗰陣時佢哋都係用翻嚇中文。 中文咯，其實真係中文咯。 同埋 其實真係中文嚟嘅。 就算佢哋有咗韓文之後咧，一啲比較重要啲嗰啲嗰啲嘢咧，佢哋都係會用中文寫翻嘅。 哦，係啊，其實係一種隆重嘅感覺啦，即係用漢字係。 係啊，係啊。 即係你冇見過你平時咧，佢哋啲人名你睇戲都係寫嗰啲韓文，其實佢哋有漢字寫法嘅。 係冇錯， 有嘅其實有嘅，不過就平時就即係一般書寫，而家就冇咗漢字啦，韓國係咁啦。 所以基本上佢哋嗰啲名嘅譯名係佢哋嘅譯名嚟嘅，大部分。咁當然有啲係我哋自己改翻嘅啦，都有。 係全自然就錯嘅，佢講咗。都係中國人自己咁寫嘅，我唔記得佢原本係咩嘅，即唔係呢個字咯，好似係，喂，冇理佢啦嚇，咁即係話其實佢哋係有漢字嘅，仲 OK。係 啦，係咁講翻嗰幾個 咁啊，嗰幾隻 係 三藏法師啦，係孫悟空啦，係豬八戒啦，係 都係嗰幾隻嘢啦。咁但係咧， 咁但嗰四係你唔認得個怪到一樣。 冇錯，其實就算有三藏法師，其實你都唔應該認得㗎啦個樣。 你唔好諗住係我哋心目中咁嘅樣，完全唔係㗎，怪到人。 係。 咁佢其實係做乜嗰幾嚿嘢？其實就係擺喺嗰啲咩叫做咩咧？即係好似嗰啲鬼佬擺幾隻怪獸喺個屋頂嗰啲位咁嘅嘢嚟嘅。 其實係唔係咁樣我唔知啊，即係但係佢形態係似呢啲。 似嗰啲嘢。 係啊。咁嗰幾隻即係怪啊嚇，咁啊真係好怪啊，你唔會認得係咩嚟。 你話嗰幾隻孫悟空定唔係企喺度㗎嘛？係 趴 喺度㗎。趴 喺度嘅。 鬥型㗎嘛。 係啊係啊係啊。 可能呢個先係真正佢哋嘅形態嚟嘅， 係， 即係我哋而家睇嗰啲其實係大戲，即係粵劇化咗咧，咁啊梗係一個人咁，畫咗個大花面，其實可能係佢哋怪獸嚟嘅，就本來係， 同， 所以你睇《西遊記》，佢哋有話咧，嗰啲人見到就係驚嘅，所以佢哋要幻化人形啊， 係，冇錯， 係，如果佢本身成個張衛健，咁你覺得佢仲想咩要幻化人形咧？咁佢咪只係人形咯？即係佢變咗金毛啫，咪出張衛健咁，一間唔係啦，怪獸嚟，可能佢係原人集地球咁嘅樣嘅，本來係。 係。 張衛健嗰個樣已經係變出嚟嘅，即係咁啦嚇。 好。咁 有咩睇到？ 嗱，即係點解我話大家叫大家唔好去入去，即係唔使入去景福宮入面咧？因為咧，佢基本上咧。嗰度入面就冇乜嗰啲文物啊、古蹟嗰啲嘅，即 係 當然嗰棟建築啊，梗係喺度啦，係嘛？但係咧，佢啲文物啊嗰啲，基本上都搬曬去我講嗰啲其他嗰啲妙思人入邊嘅，係啊。 係。 咁所以就如果大家 即係去到紫禁城都唔使專登去睇呢個咩啊？呢個啊延禧宮啊， 係啊係啊，你如果入 爛融融， 如果你入到去嘅時候咧，絕對會有啲 auntie 啊、uncle 啊話：，誒乜原來咁嘅咋咁樣，係肯定會聽到好多。係 啊，係啊，你個劏房靚過佢㗎。 都係嘅，因為佢哋入面咧啊，我唔肯定佢係咪真係原本都係咁啊。如果係嘅話咧，佢哋嗰個皇宮係細到不得了 啊！我唔係，你睇翻啲歷史照片啦，堅噶。其實嗰啲皇室人員啊，真係其實著到乞衣一樣啊，不過有擔著咯。其他貧民啊，再衰啲啦。即係你唔好以為古代啲人係好似你一睇戲咁咧，做到身光頸靚，真係咁嘅。你睇下啲大長今啊，你會做戲入邊咁咩？梗係唔係啦，即係都幾蓬頭垢面啦，可以講嚇。 好。 即係而家嘅韓國嘅古裝片，絕對將佢哋嘅古代美化得好緊要。咁當然，度度都係美化咗㗎啦，係啦。即係你就算中國又好，邊度都好，都係美化咗㗎啦。咁啊，係啲鬼佬先至會將佢哋啲古代整到，即係明明皇帝嚟喎，嗰啲點解啲手甲裙就黑邊咧？咁係咁噶嘛，以前啲人你估日日沖涼嘅，係咯，即係係咯。咁但唔知咧，我哋即係亞洲拍新古裝片咧，啲人身光頸靚噶嘛， 唔係你 好似個皇宮有冷氣咁噶嘛？你覺得嚇？有冷氣開放咁嘛？你覺得有？即係肯定冇啦。啊、即其实你而家一个普通人的生活比以前的皇帝可能更加好的了，已经觉得。 如果大家想知道真实的，即甚至是中国的真实 的宫廷生活的话，你可以看回溥仪他那些写那些东西，他的自传啊之类的那些、他真的是皇帝来的嘛，是不是？那他 还未死的嘛、他讲回出来的，那应该是最。 溥仪死了是吧？溥仪。 溥仪死了是，但是。即係佢仲係近代生存緊噶嘛？ 係，即係寫翻出嚟。 係啦係啦，咁嗰啲應該算係真實啦嚇。 嗯。 係啊，咁好講翻呢個韓國呢度先啦。咁喺佢呢個景福宮附近咧，咁仲有一個我覺得幾值得介紹嘅地方咧，咁就係叫做通仁市場啊。咁佢入面咧就係、其實同普通市場咧唔係。話爭好遠，咁但係佢咧就賣一啲熟食嘅嘢嘅，咁同埋佢入面咧係用呢個銅板啊，即係我哋嘅銅錢 咧 去消費嘅。 即係咧，好似入咗去啲遊戲中心咧，要用代幣一樣，但係佢咧就換咗一啲咧古代用嗰啲嘅銅板。 冇錯。 啊、即係好似你中國可能換咗用銀兩咁啊，即係啲銅板，佢用咁樣嚟，好似少少咧玩翻啲古代咁嘅嘢咁。咁佢咧，咁你話佢咦？咁點找錢咧？ 哦，其實都唔會要找錢嘅，你通常都係一個銅板咁樣計啊。 即係幾多個銅板換一樣嘢咁啦，以銅板嘅數量嚟，佢就冇零頭嘅咁樣啦。 係啦，咁同埋佢就通常你嗰啲銅板都係換嘢食嘅。 係。 係啦。 哦，買嘢就俾翻錢。 係啦係啊，咁佢都有其他嗰啲乾貨濕貨嘅。 或者支付寶都得啊。 係啊。 系，嘢食即系用铜板啫，用代币其实意思。 冇错。 嗯。 咁佢一个铜板咧就系、是、五千won，咁五千won换算翻港纸咧就大约系三个半到啦。 哦，咁啫。 系啦，咁你基本上咧，你入去唱咧，咁一次就唱五千won啦，咁即系35元啦。咁基本上咧，五千won就啲小食你都食到饱噶啦。咁當然啦，你佢嗰個冇主食，即係你唔好話入去嚇食碟意粉啊，食碟飯冇嘅嚇，咁都係食啲小食咁樣。 即係啲街頭小食嗰類類嘅嘢， 係啦，咁但係你如果想試啲街頭小食咧，喺入面試就最啱啦。 哦，係 啦，因為其實韓國咧啲街邊小食咧係都幾貴嘅，你買一個嗰啲炸熱狗腸嗰啲咧，都要你大約。20元至30元到啦。 咁呢度咧？ 嚇呢度啊？呢度咁咪呢度未必有嗰啲啦嚇。咁但係如果 係咯，因為你講到咁古色，冇理由賣炸熱狗腸啊，大佬。 但係其實佢入面都有嗰啲叫做咩叫做即係嗰啲雜雜下嗰啲，啲咧日本都有嗰啲叫乜鬼嘢話？ 十下咩啊？十下 嚇、啊，即係嗰啲獅子狗腸啊，即係嗰啲咧叫乜鬼嘢啊？ 咩啊？唔好明白你講乜？ 嗯， 即係日本嘅街頭食品。 係，又有獅子狗啊之類嗰啲咧，咁樣十下嘅咧。 哦，獅子嗰啲魚蛋嗰啲。 嗰啲叫乜鬼嘢啊？ 嗰啲魚蛋卷咁嗰啲。 佢有個名 嗰類 ，OK， 咁嗰咁嗰啲傳統嘅，嗰啲傳統嘅， 嚇係，咁嗰啲入面 嗰啲全都有嘅，哦，即係總之佢走翻啲傳統嘅小食啦，就唔係嗰啲漢堡包啊、披薩嘅， 嗰啲都有嘅，但係 都有嘅，我都有，都 有 嘅，都有，即係唔係話全套係傳統嘅咯 ，OK， 即係會有雪糕啊嗰啲都有嘅。 我、哦、有都有雪糕，okay, okay, 有 即係裏邊班人唔係宋城咁就曬古裝嘅， 係唔係唔係咁 嘅？ 唔 係嘅， 但大約都似翻咧啲七八十年代咁嘅 feel 咯。 OK OK OK。 咁同埋咧呢個地方咧係唔係即係淨係我哋啲遊客入去嘅？我係見到有好多韓國人都去嘅。咁、 哦、 即係理論上呢個地方咧應該都係。是一個抵消費的地方，或者是他們韓國人自己都會去的地方， 他們本地人都去的。 OK OK OK， 即不是那些哦，你的友仔唉，啲咩鬼佬嚟先去嗰度食嘢嘅啫，咁唔係嗰種，係即係佢哋都去嘅。OK， 明白，明白，即係咁好玩喎，都好。咁仲有咩其他過癮嘢？ 咁咧就另外去咗睇下先啊，嗰度係啊係啊，去咗一間叫大創啊。即係 咩咧？ 其實佢你都可以話係香港咧嗰啲個伊昂咁啦。其實咁佢都有幾間分店嘅嚇。咁、 哦、 就係 點啊？十元店咁啊？ 係類似係咁，但係咧佢就通常一千、二千、三千蚊咁，即係七蚊、十四蚊同廿一蚊咁樣嘅。即係大部分嘢都係 幾種價格啦。係 啦，係啦，係啦。咁都係一個比較平 平嘅，都 平 嘅 消費 嘅 地方嚟嘅，係啦。咁但係咧，入 你而家香港啲十元店都唔會淨係買十件嘢嘅。 哦，當然係啦，當然係。 都有幾係啊， 通常 而家 變咗十二蚊嘅。 都有都抵嘅，不過就係啦，佢就算幾種價格咁，你以翻貴嗰個價格買嗰樣嘢都係抵喎出邊嘅。 冇錯冇錯。 係，咁就睇過呢啲係咪？ 係啦，咁點解要特別咁講咧？因為係 咯 係 咯 係 咯，咁 多 人都有 㗎 啦， 係 咯。 咁但係我想講嘅就係咧。一嚟佢入面啲嘢咧，你同翻出面比咧，係真係平啲嘅。咁同埋咧，有啲香港即係你知香港伊昂咁，其實大部分我諗都係嗰堆嘢啫，應該嚇。咁但係佢入面咧有一啲露營啊，或者係啲種花啊嗰啲嘢，咁、可能香港咧就比較少見啲，係啦。 哦， 啲種類會多啲，佢會大到咧係成棟嘢係佢㗎。 嗯。 啊，即係四五層樓嘅。會大到咁嘅，即係佢有幾間分店咁啦嚇。咁同埋咧，佢入面有啲咧，我都唔知係到底係堅定係流，即係有冇攞拉神嘅呢個嚇，同高達啊或者變形金剛有關嘅嘢。 高達LEGO 咁嗰啲嘢嘛。 係啦係啦係啦係啦 ，Lalo Box 啊之類嗰啲啊。 嗱，如果大家下次一出嚟食飯啊，就會有機會見到啦。 係啦，即係如果三十號啊你。我哋搞得成，你又嚟嘅話咧，咁呢樣 都成嘅，都唔會唔成啊！即係睇大家一唔一齊載埋一齊，一齊出嚟啫。其他聽眾成啊，應該點都成嘅。 真 係 會拎呢嚿嘢出嚟同人哋。 即係你交換唔到，起碼見識到有啲咁嘅奇怪嘢，係啦。 冇錯，咁我佢又唔係淨係出咗高達嘅，佢係仲有呢個根登 X 啊，呢部應該係，同埋嗰部根登 C 入面有部佢哋嗰啲。嗰啲捽機紅色嗰只， 係，即係你意思佢真係咁嘅樣㗎？ 都真係咁嘅樣嘅，咁當然佢梗係變咗嗰個 LEGO 化咁樣㗎嘛。 係。 但係你好肯定，你一望又見到係㗎啦。 啊！即係你唔會見到有 Bandai 甚至 Sunrise 任何嘅聖子或者嗰啲出邊啦，係嘛？ 冇喎，唔覺喎。 冇嘅 ，OK 好。 咁另外咧，仲有一堆嗰啲變形金剛 系 咁、我谂呢个变形金刚未咁快玩到咧，我哋成日话呢个雷神啊，嗰部我哋叫咪有部车咧，好鬼似呢个高井方程式嗰部雷神咁嘅样嘅。 你讲现实 系、现实嗰部嗰间。有牛做 logo 嗰間啦，林寶堅尼啊，咁理論上佢應該未咁快出到佢嗰部車嘅變形金剛㗎，嗰部車都新新地嘅。 係，我覺得佢已經出埋啦。 係啊， 即都係 LEGO 咁嘅嘢嚟嘅。 哦，唔係，嗰個就係真係一部車嚟嘅。 玩具嚟嘅。 玩具。 哦，咁樣。哦，即係你意思嗰個店裏面竟然有好多公然老翻嘅嘢啊？ 嚇，應該都係。 係啊，出得好正嘅，係嘛？犀利啊！ 正唔正就嚇，大家見仁見智啦嚇。咁始終佢都係啲平嘢嚟嚇，因為我真係好中意嗰部雷神嗰部車嘅，咁所以我都買咗翻嚟。咁但係發覺個變形就都變形一次都唔想再變啦。 點解咧？ 啊，因為好似好易屈爛咁。 唔係，咁你講變形佢係變咩？變機械人啊？ 啊，咁當然係變機械人啦。 唔係，因為你雷神自己可以變形噶嘛。 哦， 嗰個跑車。 哦，佢係。 佢唔係卡通嗰只，你話係林寶堅尼嗰架。 係。咁但係佢卡通嗰部都係最舊代嗰部啊。即係唔係成部可以變形嗰部啊。 哦，唔係嗰部 ，OK。即係似翻架跑房個樣嗰架， 嗰部。 OK， 即係唔係似 Formula One 嗰架 ，OK。 唔係嗰架 ，OK。可以變機械人 ，OK。係 啊。 好，我即係唔係 LEGO 嘢嚟㗎，係一個玩具可以變形金剛嗰啲 ，OK。哦，咁如果你講呢啲又唔係一定變形金剛嘅，咁我都見好多街佢哋自己都會出一啲車，即係有啲有嘅車係變機械人嘅，咁你唔可以話佢係變形金剛嚟嘅，因為車變機械人啫，係咯，你都出得嘅，係咯，呢個反而冇咁即係佢反而呢個冇咁係犯版權，係啦，因為你都可以出一架某架車變機械人嘅，因為機械人都係你自己作噶嘛，係咯，你話呢只直情係柯柏曼變嗰個貨櫃車咁就話啫，我求其嗰個貨櫃車變咗機械人啫，咁唔係變形金剛㗎。 嗯， 系、okay. 变形机械人玩具啫，纯粹系咁。你但系你头先话高达呢样嘢就奇怪啲咯，系。好，咁就咩睇到咩得意嘢，仲有冇？要快讲啦。 好，差唔多。咁就嗱，咁因为我哋住嗰个地方咧系明洞附近，咁我其实咧就建议咧，大家咧就唔好拣呢个地方住嘅。 吓？点解？ 因为咧 唔好出名嘅咩？ 系，嗰个地方系好出名。但係咧就同呢個尖沙咀一樣，因為佢係一個遊客區咧嚇，咁、啊、咧、你食嘢啊玩啊一定係貴嘅。 哦，咁就同佢即係同余其名就名俾人凍㗎啦，你去嗰度就 係啦，冇錯。 名俾人凍㗎啦，冇辦法㗎啦。佢話：大佬你住到尖沙咀，我老細。 係啊。唔係，同埋其實嗰度咧交通亦都唔係咁方便嘅啫。 竟然 因為佢嗰個地鐵站嗰個位嘅關係咧、其實唔係咁，即係佢當然可以去轉其他車站啦，但係因為咧韓國啲車站咧，即係地鐵站咧唔係咁好嘅、一嚟咧佢基本上大部分嘅地鐵站咧都係要自己上落樓梯嘅，即係有電梯，但係淨係嗰啲直上直落嗰啲咧。就冇斜嗰啲， 即係你知冇扶手電梯， 冇錯，係基本上 冇。唔係啊嘛，竟然係咁。 係，所以咧， 喂，但係點解平時拍戲啊，或者睇啲韓劇，好似好先進咁喎、 啊？咁啊唔清楚啦嚇，咁但係 係即係佢揀景嚟啦嚇，即係其實平時係咁啊，行路啊你啊嘛。 唔係，係以我所知咧，係大部分啲車站咧都係冇嘅。 咁樣嘅 ，OK， 好。 咁同埋咧，佢哋啲站咧係好 Q 大嘅，即係你就算你轉個車站咧，你唔好諗住嚇，最多我咪嚇行過對面線或者係上落一層，冇呢啲事，係冇。 係。 基本上咧，你 個個都係香港站， 冇錯， 去中環站咁啊嘛。 至少。 哇！大佬，死咯。 係啊。咁所以咧，呢、這個如果大家腳骨力唔好或者嚇覺得上落樓梯好麻煩咧，就我建議大家唔好去韓國或者係跟團啦。 哦，咁你唔怕去坐的士嘅？ 都可以嘅，我諗嚇。不過 貴啲咯。 嚇！但係我哋甚至巴士都未坐過，所以唔清楚呢個狀況。 哦，咁樣 ，OK。 我哋淨係去啲地鐵去 到。咁巴士你係要識路啫，的士唔使啊嘛。 咁都係。 的士你咪俾佢話我要去呢度咁咪得咯，係咯。咁我諗佢都係開個 GPS 照行嘅啫，我估而家啲的士邊度都係。 係。 係咯。 我就知喺日本就係咯，係、 嗯， 即係佢你俾個地址去，咁佢就即刻輸入，咁佢咪會一個 GPS 一路跟住個 GPS 行。 係係係。咁啊，講多一樣啦，就係咧呢個其實佢哋嗰個、交通情況咧，其實喺路面咧，你一到呢個翻工或者收工嗰啲時間咧，係塞得好勁。 嗯，停曬嗰個程度。 都可以咁講，我哋試過咧，即係如果啊嗰、那個地鐵咧，理論上係半個鐘去到嘅情況咧，我哋塞車係塞咗差唔多兩個鐘。 咩意思先？你路面地鐵唔會塞㗎？係 係，梗係講緊路面啦，即係地鐵。 咁但係你又話冇搭過巴士，咁你搭咩？ 哦，因為我哋係搭旅遊巴，咪參加咗啲 local tour 嗰啲旅遊巴翻嚟。 哦，你意思係搭旅遊巴？係 啦，係啦。 哦，喺上面停曬喺度咁樣啊，塞到。 嚇！因為佢啲旅遊巴咧， 咁好嘥時間都係。 佢每參加佢啲 local tour 咧，全部都係四點鐘就閃噶啦，因為知一定塞。 哦。 係啦，咁但係其實咧，你避免唔到塞嘅，你只可以早啲。早啲入到嗰個新 鋪位啫，預早啲個時間。 係啊，就係咁啊。 咁都冇法嘅，係 冇辦法。 咁我諗呢樣嘢都大城市都避免唔到，你最喺東京都係咁嘅。 係。 即係喺正啲繁忙時間都係塞嘅。 係。 你出機場就知㗎啦，你去嗰啲即係啲時間啱係繁忙時間，或者你由機場出嚟你。你嗱，我唔知啊，我啊中意買巴士飛，我通常瞓覺嘅嗰度，因為明知好耐，我上車就瞓嘅，你到酒店嗌醒我，冇乜好睇嘅，停曬喺度嘅啫。係，可能未必塞到你講嗰個程度咁塞咯，你嗰個停曬啊嘛，唔係慢啊嘛，係咯， 係咯，係啊， 係啊，即係停嘅塞到咁，咁啊真係瞓陣好過啦，係啊，真係瞓下好啲。咁啊 ，OK， 好，咁仲有咩？有冇啲得意嘢仲？ 咁因為嗰排就我一去到就係做緊呢個怪獸與他們的產地啦，咁啊梗係去睇下有啲咩合作嘢買下。 唔明喎，做怪獸與他們的產地，而家至到 係呢個怪獸與呢個格林大華德之最啦。 哦，即係第二集。 第二集係。 係咁啊，有啲咩？ 咁就嗰、那個CGV 嗰間戲院咧，咁就同呢、這個。電影咁其實佢嗰間戲院本身都會同唔同戲咧就出啲 crossover 或者係出啲 goods 咁樣嘅。咁咧我就諗住，我個頭有間喎，咁啊去睇下啦。咁但係去到咧，我已經係喺一個平日，咁啊，但係都四五點。 都好多人嘅。 唔係四五點嘅時間去到咧，冇人喎。我唔知點解間戲院係冇人。 平日啊嘛，平日唔係應該冇人咩？ 唔係，咁但係個冇人係去到 咪真係冇人。 真係冇人咧。 係全院滿座，其實真係冇人啊。 咁我都唔知咩事。 咁恐怖？ 係啊，咁同埋我問佢，咁呢啲 goods 喺邊度有得賣咧？咁佢話原來呢間冇嘅。 咁樣嘅，咁奇怪。 咁原來要去到另一間。 咁你同佢講咩話㗎？ 哦，咁當然係講英文啦。 哦 ，OK，OK。 咁佢話要去到嗰個龍山站嗰度咧，就有一間大啲嘅戲院，係啦。 嚇？ 咁嗰度就得買嘅，係啦。 咁佢冇理由喎，你應該間間可能一間多啲少啲唔出奇，咩有啲有啲冇咁離譜啊？ 因為佢嗰個龍山站嗰度咧，佢直情係有一間鋪嘅。 啊、 即係佢戲院嗰個附屬有一間真係 哦，即係仲係鋪嚟啫，唔係話喺個即係唔係有個架咁順便賣埋，就係鋪嚟嘅。明白。咁有啲咩？有冇去到？有去到啊？ 有，當然有啦。 咁結果有啲咩嘅？有啲咩產品？ 咁佢都幾興咧，唔同嘅古，即係嗰啲戲咧，都出過嗰啲鐵盒嘅。 即係佢唔係得呢個怪獸，即係佢有啲之前其他戲啲產品仲喺度。係 啦，係啦，係啦。即係譬如迪士尼啊嗰啲咁樣嗰啲啦，咁呢個怪獸咁啊出鐵盒啊最啱啦嚇，又佢個劍就出個鐵盒咁啦，咁啊都一嚿水咁，大就唔算好大咁啊嚇，都 我唔係一比一嘅大佬， 唔會 啊，嚇死大佬， 细细个咁嘅啫， 一嚿水咁你想点啦吓？系咪？ 系都系纪念品啦。 系啦，咁我都买咗个翻嚟，咁啊都几靓嘅，我都 系 精致嘅。咁啊，另外就有啲，但系其实其他嗰啲就冇乜睇头啦，都系啲锁匙扣啊、贴纸啊、明信片啊嗰啲，咁我就冇买嗰啲啦，系啦。 嗯。 咁但系咧，另外佢仲有同呢个一间。嗰啲賣衫嘅就出咗啲哈利波特嗰啲校服啊，唔係校服嘅，即係嗰啲褸啊、衫啊、頸巾啊嗰啲啦。咁嗰啲就 嗰啲咧，其實 Halloween 係有得賣嘅喎。 哦，係。 同埋咧，佢 係 做到咧，真係係校服咁嘅質地嘅喎，即係佢唔係話真係好 cut， 即係唔係嗰啲好。切俾細路仔玩嗰啲嘅，即係真係係因為都幾靚嘅喎，即係你平時著係 O K 嘅質地嚟嘅喎，即係真係一件褸嚟嘅喎，係啊，我都見過有呢啲㗎，係啊。 因為佢嗰種就因為佢嗰個都係啲時裝牌子啊，咁就 係 出去街衫嘅， 即係真係去得街嘅，冇錯。係 啦，係啦，係。 唔係佢真係出翻戲入邊嗰啲款式啊嘛，唔係話淨係攞哈利波特做個設計啊嘛，佢出翻嗰啲樣啊嘛。 哦，唔係啊，佢係攞哈利波特嗰啲設計嘅啫。 哦，唔係啊，我之前見嗰啲係做翻套戲入邊嗰啲樣啊。 咁、哦、做翻套戲入面嗰啲樣就應該嗰啲。 即係 Halloween 嗰排咧，係有呢堆嘢賣過出嚟嘅。 哦 ，OK。 係啊，好靚啊，真係好靚啊。 係。 即係佢嗰幾個唔同嘅，係咪學寫定咩啊？有佢自己嗰啲頸巾啊，咁又好靚啊，做得。 係。 係啊，即係真係用得嘅嗰啲，唔係 Halloween 扮完掉咗佢嗰啲嚟嘅。 係。 都好好靚嘅， 哦嗱，咁、比起 成套校服咁 嘅，因為我嗰陣時其實有去呢個環球影城噶嘛，咁我係有買， 啊、應該 係 嗰啲啦，係 我有買佢入面嗰啲頸巾噶嘛，咁、我拎翻出嚟對咧、就發覺咧，佢呢只頸巾咧其實係好啲嘅， 哦，好啲嘅 ，OK OK。 因為 質地好啲， 因為佢本身嗰只咧其實就真係好 hea 嘅嗰只頸巾。 哦，咁樣 就算佢喺套戲入面嗰條頸巾咧，都係我覺得係比較點講布質地嗰啲咁樣，即係唔係冷嗰啲咁樣 嘅。就算道具嗰件都唔係好靚 嘅。係啊係啊，咁反而 呢件拖特嗰件靚啲。 係啊，同埋 冷嘅， 同埋佢印咗個校章，即係有個章喺度噶。咁我覺得係靚好多。 我見嗰啲唔係印喎，係金線啊，大佬直情。 嚇嚇嚇！ 收落去。 啊，因為佢真係個校章咁樣咯。直情車咗 金線喎、 啊， 我見嗰啲係。 係啊，咁金線喎、 啊。我見到係金線喎、啊，係啊。 嚇、啊！咁 好靚啊，做得。 咁我又覺得佢嗰個頸巾咧係值得買嘅，但係其他嗰啲衫嗰啲， 當然 嗰啲就普通啲，同埋咧佢原來已經好多缺貨。 哦。 即係我諗住，誒、啱啱上咁應該嚇、大把貨啦，咁點知原來都有一半嗰啲啲衞衣啊嗰啲都賣曬啦。 哦，冇曬啦。O、okay, K， 好。 佢有另外有一套就係一個類似睡衣咁樣嗰啲，即係神褸咁樣啦嚇。咁、我覺得嗰個都 O K 嘅，就係、又係分曬四個社咁啦。咁但係嗰個就比較貴，咁、所以我冇買到啦。 哦。O K。 咁但係係 O K 嘅， 有啲咁嘅叫做電影產品啦， 係。係啦。咁佢同埋嗰間嘢其實唔只係依套嘅，咁佢仲有呢個美少女戰士啊，呢、個蠟筆小新啊嗰啲咁樣嘅 crossover。 咁美少女戰士出咩咧？成套水手裝啊？ 咁啊冇喎。 哦，唔係咁嘅。 嚇、啊！佢有啲 出咩 嘅咧？其實嗰啲就流啲嘢，有啲係即係譬如袋咁樣，咁就可能淨係得個、得個。 即用個設計擺落去一啲產品上面咁啫。 類似啊，咁佢嗰個袋就 hea 到係淨係得阿露娜嗰個月亮嚇，淨唔係有隻露娜喺度，係得個月亮喺度啫。 即點啊？黑底跟住有個白色月亮啊？ 黃色嘅咁就。 黃色月亮啊嘛。 係啊係啊。 哦，咁唔得喎，爭啲喎，大佬。 係啊，好 hea 啊嚇。 咁 hea 少少喎，你話真係。 係啊係啊。大部分都比較 hea 少少啊，佢嗰啲嘢。 嗯 ，OK OK， 因為日本出西門啲嘢都出得幾靚噶。 係，咁當然啦。 嗯，西門點會唔咩啊？絕對有市場啦、 啊。係。 出翻靚少都好多人買啊， 嗯。 好，仲有冇？ 好，咁就係咁多先啦。咁就 係啊，講住先啦。如果有咩補再補下啦，係咯，我哋都係嚇，即係 送個旅遊節目咁嘅啫，係咯，我哋唔係旅遊節目嚟啊。係啦，咁啊可以大家好去韓國又行下啦，咁有啲咁嘅嘢睇下。 冇錯。 係，咁韓國即係比較咧，係真係傾向多咧，係呢、這個電影遊啊，即係揾翻好多啲景點拍過戲或者劇咧。啊，佢係幾呢樣嘢佢做得比較多。咁所以如果有啲大家中意嘅劇啊戲咁啊去睇下咯，都呢樣嘢佢做得幾發達，應該咁講。其實都有人質疑喎，香港其實點解唔將呢啲景點 sell 呢樣嘢？其實好多外國人睇完啲港產片都有興趣嚟睇下嗰個景點喎、啊。咁點解英雄本色嚇咁有型嗰、那個行出嚟嗰個銅鑼灣啊，某大廈拆鬼咗佢就算嚇？個城寨又唔好講點啦，大佬。 當然 係。哇！乜城寨城應該改建成係呢個咩遊樂場係嘛？應該、 啊。就算你話佢本身結構可能有問題咁樣，咁我唔介意你拆咗佢起翻個，因為咁可能真係會冧噶嘛，係咪先？咁喺我 咁起翻個以城寨為題材嘅遊樂場都好啊。 結果俾日本 長期表演呢啲 Street Fighter 啊、Bud Sport 啊咁樣，其實啲 show 嚟嘅，咁得唔得啊？系咯，大把外國遊客嚟啦，系咯，直情拍戲啦，攞嚟係嘛，咁啊點解冇嘅？ 係 好奇怪啫，係真係唔知點解。好，咁啊可以咁喺呢個電影啊，或者呢、這個演藝呢樣嘢，南韓就真係直情攞嚟咩話？即係攞嚟叫做咩建國咁滯㗎啦，係嘛？ 係啊，係啊， 真係好犀利啊！咁呢啲真係要。連日本仔都要學習 啊！ 而家話係啦，係啦，香港都冇，唔知點解，係啦，唔會支持呢啲嘢嘅。OK， 好 啦，咁大家去取下經啦，得係啦。